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，第82集。左然没有回应，他内心有一些不解，只是想要接吻，怎么讲得这么隐晦呢？没想那边何修义又鼓起勇气咬牙说道，还有激情戏也是演得不大好，我也想重演一次，这次可以不那么拘谨，再多献身一点。暗示很明显了，他想做，不装作男神了，他就是想做。何秀义追问道，行吗？半晌过后，左然嘴角上扬起了一个弧度， 当然可以。 酒店也在特罗姆斯，不过不在郊区，距离看极光的地点有点距离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左然与何秀义都没有很着急，而是按部就班乘车回了酒店。然而压抑总有尽头，两人一回房间便狂热地吻在一起，他们狂野地交换着呼吸，紧紧搂着彼此，似乎要把对方融入骨血。何秀义口中的空气被对方全部掠走，渐渐的，他连站都有些站不住了，幸亏左然用胳膊搂着他。室内灯光昏黄，却足以让黑暗的东西黯然失色，窗外的一切都已经被暮色染黑了，只有这里不同，附近有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在闪烁，宛如蜻蜓在阳光下轻盈振翅时所闪耀的缤纷。左然，这回演得挺好。其实哪里是演呀，完全有心而发，他们两人都有接触对方的渴望。 嗯， 那么激情戏什么的也该重演一次了。何秀义再次开口了，这回应该牺牲更大一些，不要总是借位，那太假了。其实又是借口，拍戏总要力求真实，有真打有真吻，但那种事触及底线，甚至一个有道德的导演都不会去要求。 好， 左然再次压上何秀义的双唇，同时扯出对方衬衣下摆，用修长的手指抚摸他的后腰。因为刚从北欧夜晚冰天雪地回到室内，他的指尖还依然是冰凉凉的，没有温度。他的皮肤仿佛还带着激光所残余的味道，有着曙光女神对于恋人们的祝福。何秀义闭着眼，依稀还能看见方才他与左然欣赏到的水一般的绿色光带。当时导游说，那是女神摇曳而过的裙摆。这次，两个人要全心的属于对方，这让何秀义在期待中又有些羞耻。左然让何秀义坐在书桌上面，直接一把撩起了对方的衬衫，缓缓凑过双唇。片刻之后，左然将何秀义从桌子上面抱下来，放在椅子里边，重复了万里龙沙首映结束那晚在上海某酒店房间浴室当中发生的事。因为额发挡住视线，左然伸手一把将自己的头发撩到了脑后，他右手撩着额发，黑色的碎发从指尖钻出。左然开口认真确认了下， 真的还继续演？ 左然从不逼何秀义，希望对方100%交付自己。左然已经等了太多年了，也不会差这几天，甚至不会差这几个月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交往半年以来，左然一直十分耐心。演呀。 洗个澡吗？ 我先去吧。 一边洗澡，一边心理建设。说完，何秋意全身无力地走进浴室，开了喷头，水点打在他的脸上，而后飞溅开来，进入他的眼睛。无数水珠顺着鼻梁滑下，试着钻进他的唇缝。他将自己全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清洗了几十次，用力揉搓，直到脑袋发昏，又有一点要晕，才关上了龙头。站在淋浴下面，盯着干净的水打着旋儿流入下水管中，纠结半晌，终于咬了咬牙，拿起一条毛巾擦干头发以及身体，抬腿迈出浴缸，穿上浴袍向外走去。拧开浴室的金属门把手时，何修义又最后犹豫了一下，不过很快便又觉得没有什么好想的，平复了下心跳，呼的一下拉开了门，用一双眼寻找左然，目光相会之时，既想移开又想纠缠。幸好左然出声打破了紧张。 好了， 嗯， 那我去洗。 明明是很正常的一句话，在此情此景下却有说不出的暧昧。 嗯， 当何秋意再醒来后，发现左然正在观看方才那段视频。 啊， 醒了。 左然将家族导到激情戏中片段，同时将手机里的视频也划到最后，用讲述科学般的语气对比道： 你看，你在影片中的表演果然是有瑕疵的，你的皮肤应该变得更红，叫声应该更接近于破音，而眼神呢，应该更加的迷离。 何修义简直没有办法相信，这就是那个禁欲感的影帝，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粉儿？这粉儿真的是反了。不过何修义想，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体验。左然将何修义紧紧地抱在怀里。 左然，你有点疯，吓到我了。 并非温柔，而是真的有点疯。左然拇指一动，删了手机视频，转头吻向了何修义的太阳穴下，目光闪动。 抱歉，我等了太久了。修义，我也担心自己会吓到你。 嗯， 也许我是一个不大正常的人，我太需要你了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原本也能活得很好，有了恋人能活得更好，但是没有你我活不好。 在遇到何秀仪之前，他不觉得自己人生十分有趣，但是在与何秀仪接触越来越多时，渐渐的，左然对于这个有对方在的世界生出了些热情。所以果然还是一个不大正常的人。何秀义不觉得害怕，他只感到心疼，于是翻身上去捧着左然的脸，又狠狠地亲下去，两人唇舌交缠，在地球的极北之地悄悄说着情话。挪威全境都能看见极光，特鲁姆色尤其的多和亮，此时窗外梦一样的光带依然轻轻飘着，将一切都照上了浪漫的色彩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